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三副苦薯片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一日三餐都自带，昨日抢劫今儿才来，关键线索被错失，是守株待兔，实无奈。各位看官，继续见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。提起这吃的呀，广义来说呢，不过就是一日三餐，丰富一点的再加个夜宵。但要细说起来，那可就有的说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光是做法的不同，就说上几天几夜都不太重样的。今天呢，咱不光聊吃的，主要说一个与吃有关的故事。 小木头，小木头，小木头，救命啊！ 这谁呀？大早上起来跟着叫叫叫，天天的没完没了的，跟几点几点就跑这报案来了？谁呀？ 七点半了，你不是问几点吗？ 谁问你几点了？我说谁呀、 啊？你刚才说几点？你这么大人，你怎么不认识表呢？你 简直气死我了！大早上起来就跑我这儿吵吵，找我什么事情？要是你们家鸡丢了，就别找我。 不是鸡丢了，哪叫石头，哪被抢劫了？ 你什么了？ 抢劫？ 你这鸡让人抢了？ 木有鸡，饭让人抢了。 什么？早上起来出门，让你别没事带着饭盒，带着饭盒让人抢了吧？ 不光是早饭，早饭、中午饭、晚饭三个包，都让人抢。 这个人啊，怎么这么笨啊？ 就在你们衙门旁边，就你们衙门附近。你说他抢劫，事实不大，是不是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？是不是有点儿？这个太岁头上动土，是不是有点关公门前耍大刀？是不是有点鲁班门前弄大斧？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 哎呀，气死我了，在我们衙门门口光天化日的居然敢行抢，这是不把我老邢当人物伺候啊，带我前去捉拿鱼套。但是我就想问问你，有没事吃饱撑的出门带着晚饭的吗？ 你看你这个人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什么都不懂啊！我要不告诉你说，走中晚三顿饭都让他去抢了，那就得饿一天，不是，那就饿了一大天，饿了一大天啊，没有吃饭啊，没有吃饭， 没吃饭呢是吧？ 我对，那不是，你没听明白，那不是今天刚才让他抢了早中晚的饭了，是昨天早上被他抢了早中晚的饭了，那饿了一大天了，我今天才来报案的，听明白了吧？ 昨天让人抢了，今天才报案，你怎么早说呢？你怎么不早点来呀？ 我得开工啊。当初啊，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老板就交代了。老板怎么说的？老板说按时上班，不能迟到，就算被抢劫，也不是迟到的理由。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，真被抢劫呀！今儿个呀，那好不容易啊，俺们那儿放假了，我这不一早啊就来了吗？你看我比你上班来的都早。 哎呀，比我上班来的都早啊！哎呀，这玩意儿本来以为是刚抢的，能趁热打铁就给追回来了。 不是，昨天早上抢的。 我说这个同志，你叫什么来着？ 石头 简弄，石头捉一碗，石头。跟我进衙门先做个笔录吧。 做笔录啊？ 做个笔录。 哎呀妈，我过去捕头大哥呀，俺觉得吧，那贼要吃了俺们家的饭了，肯定觉得特别好吃，估计今儿啊还得惦记着再抢，你信不信？一抢咱就把他逮着了。你看这大本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大包子， 第一大包的肉馅的包子。今天守株待兔，那就带着这个包子等着他，他估计还得抢，你信不信？ 他还能来吗？ 肯定能来。 这人是抢包子专业户似的。 你问这包子香不香？要是你抢不抢？ 我可以偷。别开玩笑了，咱们就等着看他到底抢不抢，咱们叫守兔带猪。 哎，带猪干什么呀？ 守猪带兔。 一日三餐，那对有的人来说可是头等大事，即便是守株待兔，也一定要绝了这被抢劫的后患。你还别说没用，这不很快就来人了。 一会儿那个贼要是来了，你可得精神着点儿，知道吧？ 我知道，你放心，等他一出现了，哎，我得给他个好瞧。哎，我，哎呀，待会儿你说要是被他跑了可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我说， 你一会儿起跑的时候，你可得快啊！你是捕头，你比我训练有素。 我说是， 咱不能让他跑了，知道吧？ 那个包子是真香啊！ 那包子你不能吃啊，这包子是用来吸引敌人注意力的， 这是 你不能少，回头让贼看着呢，我那包子大小不一样，这都不好办呀。 这叫什么词来着？设下了金钩钓鳌鱼。 对，哎呀，等下了包子钓小偷啊。咱一会儿就抓住了贼，哎呀，请你到俺家里吃好的，怎么样？这包子算什么呀？ 怎么着，上你们家吃好的？你们家是厨师啊？ 不是厨师，就是家里头做的，拿家常菜要饱家常饭吗？ 要暖粗不易。 对对对， 咱就粗不易。 我都请你到家吃好的， 吃好的啊！我就等着了啊。 小宝宝 在外边，我拿着包袱，我吸引他注意力啊，我吸引注意力。 你可留神，你可留神。 嗯，这怎么没有？这怎么也没个，没个？ 哎呀哥，这怎么？哎呦我这个天！你干什么呀？哎、这是、哎？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哎呦 哎呦，哎呀， 对不起呀，对不起，是我帮捣鼓了，那没给捣，没撞坏吧？ 没撞，没 走你，我跑了，不是我的责任。哎，你跑，我那包子的包，咦，这小子你我这心花样了，你还假装撞我，也把我包撞地下了，改名抢了，姓捕头出来呀、哦！ 干什么？干什么？ 抓人 什么 呀？ 有人了是怎么着？ 抓人呀！抓人呀！你看他把咱包袱抢走了，他把咱包袱抢走了。 那不对呀、 啊？ 这个地上这个包袱是谁的？ 哎呀，这个不是拿的包，不是拿的包。哎呀，一会儿回来再看吧，咱先追那个去，追那回头追不上了，快抓人呀！ 这可是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货真价实的抢劫。然而如此证据确凿的一桩案件，后续却是意想不到的峰回路转。 这跑得真快，抓不上啊，逮不着啊。这个前面拐弯了，幸亏前面他拐弯了，拐到那胡同里边去了。 哎，这小子跑的是真快呀、啊、这小子 他前面拐那胡同里边了。 哎，行了，嘿，这回你就甭害怕了，这地方我熟啊。 这是什么地儿？ 死胡同，这小子是插翅难飞了。 来了 。 哎，今儿可慢点了哈。 可不是嘛？ 怎么回事啊？ 哎呀，这个你甭管了，路上遇上点事儿，先给您啊。 把包给我。你快看呀，熊捕头他跟那里边那个大妈俩人聊天呀，咱赶紧把俩人造巨货给摁住啊，摁住快点，我冲上去。 等会儿着什么急？捉贼要脏，捉奸要双，这会儿还不能上去摁，万一人家要不是呢，人家把东西掉包了呢。 没事啊，怎么回事？今儿怎么来晚了？ 哎，大妈，哎，没遇上点事儿 啊。行吧， 您先检查检查，您先看看，您先看看， 我看看这包啊。 嗯， 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就是他要把包给那个老太太，他是幕后大佬，这是个蒋介石的团伙。 行了，谁是大佬啊？那个老太太是大佬啊， 幕后大佬，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临安大妈嘛，这不是？哎呀，咱先看看他说什么。 哎，不错，哎，你看看，没，不对呀、啊，哎，怎么跟我要的不是一东西 啊？啊，不能吧？ 不是跟我要的不是一东西，你自己看呢，你看这怎么回事？青捕头，别渗着了， 走，站住！ 谁在干什么？我们俩谁没走啊？什么站住不站住的？这不是邢捕头吗？干嘛呀？ 手里拿的这包袱是什么？ 是包袱。 包袱？啊不，这年轻人给我的呀。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？ 面食。 什么面食啊？ 早点吃的，早饭。这他给我送来的，我打开我就吃，他让我检查是不是什么的，有没有错啊？怎么了？ 什么面食？是不是包子呀？ 什么包子？什么包子？小年轻给我送我们家早点吃馒头，吃什么包子？不是包子，馒头。 这是包子。抢完了包子还在这说胡话，我瞅。嘿，我告诉你，老太太打开了你们就后悔了，最好现在承认，知道吧？ 你看我吃馒头，哪来的包子呀？你打的，哎，小伙，你这不对呀。我要的那个产业馒头部的馒头，你给我送一堆包子干什么呀？包子，你看这就是拿的包子，拿着家里做的，拿媳妇给拿包的包子，哪有馒头啊？ 那袋是什么呀？ 哪袋啊？ 你手里那袋啊？ 我手里，我不知道这不是哪的包袱啊，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不是一袋馒头吗？这个， 我这怎么有袋馒头？我这什么意思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， 我说小伙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跟您说呀，捕头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个，我呀是个送餐的。 哦，你是送餐的，你也不能抢俺的包子呀。 不是，我没抢你包子呀。我早上起来， 你假装把咱撞倒了，然后把咱的包袱抢跑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我早上起来呀，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送餐，大妈要吃馒头，我走的着急就撞了你一下，结果包袱就拿错了。 哦， 你那袋包子就变成了这袋馒头，我手里这袋馒头结果就变成了你手里这袋包子。 哦，就是俺现在拿的这个馒头是原本你要送给这个大妈的， 哎， 咱就一撞俩包都掉地下了，你夹错了， 哎， 你不是贼， 我不是贼呀， 你就是着急送菜， 对， 你看这事闹的，我昨天呀，我这就有个人把俺的吃的抢跑了，我以为今天又是这个人抢呢，我还说他有了新花样了，还假装撞我一下。哦哦，不是，那误会了，那误会了。你看这事闹的，你看我，幸福头， 哎，怎么着？ 跑了一上午了，跑一上午，咱刚才就惦记拿着包子，现在吃吧。 吃包子， 现在吃吧。 我就惦记你媳妇儿包的这个大肉包子呀。 你尝尝怎么样？暖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来一个，我，哎， 你别说， 咱要不这胖子，谁还吃馒头啊？你哎呀，真好吃。 哎，那要 怎么样？ 让我也尝尝怎么样？ 你们都尝尝怎么样？ 哎，你别说，真好吃。老太太，您也尝尝吧。 我吃好几个了，我都哎。快点给我 淹死， 给我 搞 水。 哎，老太太， 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这，我媳妇包的这个肉包子怎么样？ 真是不错， 真好。哎，都够开饭馆的了， 够开饭馆的。 什么叫够开饭馆的？你知道哪在哪上班吧？ 你对了，我就特别纳闷，你天天带一天带三顿饭，你在哪儿上班啊？ 我就在饭馆上班。 你在饭馆上班，饭馆不管你饭吃啊？ 你就想吧，我在饭馆上班，我愣着一天带三顿饭，你就知道这个饭馆啊怎么样了吧。 嗨，您瞅瞅这误会闹的不？先是咱这报案人为了不迟到，连抢劫都顾不上当场追究，而外卖小哥呢，则是为了送餐不迟到，被撞了也不吭声，带伤上阵努力工作。这份对待工作态度首先值得赞赏，但是最后呢，咱还是得提醒一句啊，该慢下来的时候都也别太拼命喽。这正是满心工作怕迟到，乌龙抢劫一路跑，旁观者清真明白，有急有缓是王道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